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Never make you cry, I'm treat you right, 就像深深深的海。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为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鼓励支持地方探索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新模式，国务院决定开展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的创建工作。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安监总局表示，今年的前十个月，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4万起，死亡2.9万人，同比分别下降了26.9%和20.4%。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十月份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突破了14亿，达到了14.03亿户，一到十月份累计净增8150万户。环保部门发布，雄安新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规划将推动白洋淀以至整个京津冀的环境质量改善。截止到2016年底，中国民族八省共有农村贫困人口达到1411万人，占到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2.5%。2016年，中国民族八省共有402万人脱贫，占到了全国脱贫人口的33%。近期网曝个别幼儿园存在着虐童现象，教育部要求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同时开展幼儿园办园的行为专项督查。针对共享单车押金难退的问题，交通部门回应，正在深入企业调研，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原创大型民族歌剧《毛松岭之恋》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歌剧传统发展工程之一。

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爱一生恋一世，我也会等你到老。只想让你知道放不下也忘不掉，你的笑你的好是我温暖的依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我国正在论证建立能源长期供给、自主运行、无人值守的月球科研站。今天小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工信部办公厅近日发布了通知，现启动 5G 技术研发实验第三阶段工作，力争2018年底之前实现第三阶段的实验基本目标。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本市的16个区均已经建立了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可以为0到3岁的儿童提供生长发育筛查和支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环保部召开了例行发布会，自10月1号以来，京津冀区域的 PM2.5 浓度同比下降了15.8%。环保部下一步将会把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作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正式开通了，今后检察院、法院、监狱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将全部在这一平台进行，实现信息共享的同时进行全面公开。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位于张家口下花园区的京张高铁第七段董家庄隧道于近日正式贯通，这也是京张高铁贯通的首条隧道。首版后60年金庸小说《射雕三部曲》日前首次迎来了英译版，新的一本将在明年的2月与欧美读者进行见面。皮肤雪白、头圆圆、可爱的乖巧宝宝是微信表情包界的网红，但是他的创作者钟超能却只有20多岁。据说乖巧宝宝系列表情为他赢得了50万元的收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的拍板 DJ。想找你陪我一起聊聊这个世界，整天的工作重复疲惫的画面，麻木你的感觉。 Listen up yo， 耳边才刚刚听到，仇恨要靠理智解决，谩骂和子弹却在那头满天飞。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有时候，我会想起一切又尽头。

去到现在，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勇敢。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像沙鸥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你总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 这里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黑柱的是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创作的一首歌曲，在1968年发行。披头士的成员约翰·列侬和前妻的婚姻走到崩溃边缘的时候，他们五岁的孩子也牵扯到了其中。保罗担心大人的婚姻会给孩子带来一些阴影，于是写下了这一首《黑柱》，以此来鼓励五岁的朱莉安勇敢地面对现实。但是今天要推荐的版本呢，并不是披头士的版本，而是孙燕姿翻唱的版本。因为孙燕姿的这一首翻唱呢，情感更加的细腻，她的声音好像在说着：“嘿，朱迪，不要害怕，你天生就要勇于克服恐惧。”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依然温暖它在胸口变成海洋，依然是最初最初的向往。当记忆翻满蜿蜒流长，被爱宠爱，你在他方，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长大之后呢，也会发现曾经的一些偶像不过也是普通人，因为他们也会吃最普通的饭菜，甚至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呢也会耍滑头玩无赖。而现在为止，有一些呢在你越发成熟的眼中，明星也失去了色彩，但是光环依旧，你依然会因为接近他们而感到兴奋不已，但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盲目的崇拜了。现在很多人对于周杰伦已经没有感觉了，但其实我倒觉得他早就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接下来推荐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时光机》。 分界线的桌椅，下课却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站着溜滑梯，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慢慢清晰，是加了糖的沙西，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我想遇见你。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再美的容颜终将会随着岁月去逝去，那不如等到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依然做一个可爱的人好了。在一个人的生活里，只因着一分好奇，两分勇敢，三分赤诚，四分有趣，才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虽然说年轻很好，但其实年纪大了同样也可以很完美。没有了爱情的烦恼，事业的牵绊，依然可以去放肆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辈子这么长，你一定要做一个好玩的人，每一天都可以洒满阳光，永远不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乐趣。 想你的心。

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奔向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欢迎收听969实力派，我是周周。最近几年，随着黄焖鸡、老干妈、卫龙辣条、煎饼果子在国外呢火起来，外国人对于中国食物可谓是充满了好奇。于是 CNN 坐不住了，在一档金牌的纪录片电视节目《安东尼·波登未知之旅》当中，他们来到了中国的四川，体验了一下中国的麻辣之极。中国有八大菜系，但是光川菜就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川菜的种类十分的多样，被称为一菜一格，从担担面到火锅串串香，还有各式各样的川菜，鱼香肉丝、回锅肉，这些都是让人垂涎欲滴。那今天的实力派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川菜的厨师，他要为我们推荐的就是一道具有川菜特色的菜肴——盐釜小煎鸡的做法，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我们将小米辣切成大小均匀的节，把紫姜切成小粒，把这个二荆条也切成海椒段，咱们现在把这个蒜也切成小方块。有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咱们不直接剁成蒜米呢？因为如果剁成了蒜米以后，扁这个鸡块的时候啊，有的那个小的蒜它就会糊化，所以说达不到那个效果。我们将子宫鸡腿斩成大小均匀的块，腌制底味，加入适量的咸盐、白糖、料酒，充分抓拌均匀，放置3至5分钟。 备好了菜，这一道盐釜小煎鸡就可以开炒了。将切好的鸡肉腌制底味，锅烧热之后，用菜籽油煸炒出香味。 我们炒这个鸡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锅烧热，加入这个炼好的菜籽油，在6成油温的时候下入这个鸡块，8成熟的时候加入麻椒，炒香炒出味道，先加入那个鲜的仔姜，再加入那个蒜粒、姜粒，炒出香味，加入小米椒，加入郫县豆瓣，炒出味道。炒鸡一定要炒得老一点，把这个鸡的水分要逼出来，加入高汤，小火慢慢收汁，待汁水要干的时候，咱们再加入那个清的二荆条，一起收出二荆条的香味。收汁的时候也不能收得太干，收到90%的水分就可以了。 根据油温和炒制的程度，陆续的放入香料，加入高汤及二荆条，烧制片刻之后即可出锅了。一道非常具有川菜特色的盐釜小煎鸡就可以出锅了。我觉得吃小煎鸡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一小块一小块的鸡肉从辣椒里挑出来的那种吃饭的过程。冬天虽然说非常的干燥，但是吃点辣椒总会觉得暖和很多。关于川菜，不管是咸香辣并重的麻婆豆腐，酸甜咸辣兼顾的鱼香肉丝，油润适口的甜咸烧白，甜鱼辣缺一不可，互相连结的甜水面，川菜永远都不会只有一种味道，但是我想在其中一定有你喜欢的味道。好，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实力派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吧。我们下期再见喽。 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

痛，见不得光，于是用孤单的方式，没有目标的流浪，不管漫长的未来还站在前方。所有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和我身上有的特征一模一样，人生已有独立的悲伤，将回忆扛在肩上，就算有想给爱的人陪在他身旁，装看不见一样。 北京时间的17点整，少用餐巾纸，多用小手帕，少用塑料袋，多用环保袋。我是969主播泽林，追求低碳生活，拥抱绿色时尚。